我热恩的距离，唱不懂自己怎么了，唱不懂世界怎么了，唱不懂心里。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鹅打冷他也不敢脱。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我有板了，不用你了。 吓我一跳。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是 FM98.AM927， 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982，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典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都是大家老朋友很熟悉了。 嗯， 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好久不见啊。 欢迎田导。 还好吧， 我有半个月没来了， 有一阵儿 啊，那是挺久的， 那挺久的了， 对对对 啊，但是一梦来得快呀， 对， 周六的时候还坐在这儿呢， 就是来的频率和颜值成正比， 哎。你这话， 我得罪人了又怎么着？ 我们不靠颜值吃饭的， 对，又不靠脸吃饭嘛。 不，得靠嘴，我们主要靠嘴， 主要是靠也靠不上， 靠脸容易饿死。 对， 好，这还正式介绍一下一梦啊。这个刚才介绍完这个田宇导演之后呢，咱们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欢迎一梦。 今天呢，咱们围读剧本的时候呢，下半时段来的是这个军师联盟中的一段 啊， 这里面有这个吴秀波啊，这个、我们这两段当中呢，有吴秀波出演的司马懿，有李晨出演的曹丕， 嗯、 还有唐艺昕出演的这个郭照、 嗯、 啊，还有刘涛出演的这个张春华啊。下半时段我们看看各来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也挺期待一会儿会读成一个什么样子。好，上半时段呢，还是先给我们推荐一下网剧和网大。 嗯，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网剧呢，叫做《亲爱的王子大人》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6163万。《亲爱的王子大人》是由于中中执导，谢家健、张雨熙、赵奕欢、陈子游、杨奇煜、杜岩主演的都市爱情偶像剧。该剧讲述了平凡少女孙小桃意外卷入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并在查找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和傲娇王故事开始于这个迷妹孙小桃精心策划的一场完美的冲绳演唱会之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偶像周依然，并且亲口对他说出自己当初的约定。直到他的演唱会门票被意外邂逅的王子病江浩撕成了碎片，哐嚓一声炸雷啊，两个人的命运从此联系在了一起啊。最新一集的剧情啊，是孙小桃忽然发现他的包和他刚换下的衣服被服装老师收走了，孙小桃的电子机就在包里，他焦急地追出去，却发现服装老师把衣服装上了车，车拉着孙小桃的包开走了，江浩呢也因此被带走，而孙小桃随手推起的一辆自行车追了出去，他一路狂奔拼命追赶，最终终于追上汽车拿回自己的包，而 江浩一脸委屈的埋怨孙小桃没有保护好他的包，连累了自己。 哎呀，你知道你把女生的包弄没了是多大的一个罪过吗？ 跟你拼了！ 王哥上节目都不敢摘下来，你知道吗？ 跟你们拼了，谁敢动？ 就是完全不放心我的样子啊！你把女士的包拿走了，这个大罪过啊！咱们来介绍的第二部是《秦时丽人明月心》啊。 哎呀，有美女！ 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4500万。该剧讲述的是呢，公孙丽啊，自小与两位师兄是跟随爷爷徐武，偶遇少年嬴政遭人欺负，将其救下。哟，您可见救了一个大人物啊！这嬴政就开始对这位妙龄少女念念不忘。战国纷乱，公孙丽与二师兄相恋，二人因战争离开家乡，相依为命。二师兄呢，因为保护公孙丽而中毒受伤，为患解药，公孙丽进宫嫁给了嬴政，成为丽姬，却发现呢已怀有身孕。嬴政替丽姬瞒下了此事，谎称这孩子是自个儿的。那天明出生之后呢，嬴政对他是视如己出，丽姬深受感动啊。大师兄韩深进宫营救，得知真相后呢，为了保护丽姬和孩子，潜伏于宫中做侍卫。那丽姬在与嬴政的相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冷血男人细腻柔软，不为人知，别人看不到的一面，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他。目前呢，该剧已经播放过半，收视率呢蛮高的啊。没看过的朋友呢，可以一次看个过瘾，一半已经出来了啊。 对，用我们的术语叫做这部剧已经养得差不多够肥了， 养肥了啊，可以下手 了。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叫做《无心法师二》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3030万。《无心法师二》改编自尼罗同名系列小说，讲述吴昕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滩和小丁猫苏桃、顾姬、白琉璃之间展开的一段段历险故事。第二季的背景呢，还是设定在民国时期，人物从文献走到了大上海。而第二季的苏桃呢，是由17岁的小花旦李兰迪饰演，此次担当如此大任呢，备受可网友的期待啊。根据了解呢，苏桃是小说第三部的女主，在小说当中啊，苏桃的父母都被害死了，她在文献遇到了吴昕，因为年纪小，苏桃对吴昕呢就像对哥哥一样依赖。后来呢，苏桃和吴昕以及白琉璃住在一块儿，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诡异离奇的事情就是一桩接一桩的发生了。而在此时，苏桃情窦初开，爱上了吴昕。 赶上好时候了啊！这个桃怎么现在这么受待见呀、啊？你刚才介绍那部是孙小桃 啊， 现在来了苏桃。 对， 咱们现在介绍个孙悟空什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啊。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嘛。 啊，好，我们下一步呢要推荐一下网大作品了啊。推荐的第一部网大呢，这个名字比较啊酷一些啊，叫《这个大王我罩的双王夺妃》。 这么江湖。 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播放量160万啊！这个剧情呢，也是紧接上一部啊，它这也是系列的。那从一个间谍逆袭成为这个彭国的军师啊，这是夏卢蒿，成为了这个彭国和梁京的外交大使啊，身兼大王宠爱的军师身份于一身。那夏卢蒿成功的从这个金国收服了一名奴隶叫陆子燕，但是呢，这个陆子燕却成为了夏卢蒿未来王妃的阻碍。原来他也是一名穿越者，只不过穿越没穿好，穿成了一个奴隶身份。 哎，这个坏菜了 啊！和赵福峰青铜菜鸟一样的操作不一样啊，陆子燕是无论在游戏还是人生都属于高级玩家，虽然成为了奴隶也能立即上位，一跃成为彭国的第二位军师，而且他也带着自己的阴谋决定把这个地方搅的是天翻地覆。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啊。对，果然是很厉害啊， 看是不是氪金玩家。 氪金玩人民币玩家玩不起的啊。 哎呀， 第二部啊，求生之门，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7万。网络大电影求生之门呢，主打惊悚推理，是一部集噩梦与现实交织，剖析人性的推理电影。影片的故事颇有剧中剧的意味，故事讲述的是当红女明星柳昕拍了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惊悚电影。拍摄过程当中，柳昕无意知晓了男一号吴凡和女二号真真的地下恋情，更亲眼目睹了真真坠楼身亡。当她惊慌失措的时候，却发现似乎只是个梦，真真还好好的活着。刚以为可以安下心来，柳昕却频频收到了死亡威胁，甚至遇到了长着真真样子的鬼影的索命。柳昕陷入恐惧，却得不到众人的理解，因为除了她，似乎没有人能看见那个鬼影。一切质疑指向了惊魂未定的柳昕，到底是女明星精神错乱，还是有人暗中另有图谋呢？正当她以为要解开谜团的时候，真正的危机悄然来袭。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啊，欢喜拍档啊， 最佳搭档来 啊，就是咱俩。 这里面林雪啊，这个阵容还是不错的啊。那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26万啊。通过多条线索，讲述了想成为世界赌王的二宝和一心想和周星驰一样成为喜剧之王的三宝啊，二宝三宝。阴差阳错之下呢，得到了一个三流导演答应啊，三宝啊，你可以饰演男一号啊，这么一个虚假承诺，就从这个陕西农村执着的追到广州寻找这个剧组的这么一个闹剧。初到广州的这个二宝和三宝呢，偶遇了在燕窝店打工的小文和妞妞，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啊，互生爱慕。而在追寻这个剧组的过程中呢，二宝三宝也误闯入以雪哥为首的五洲会和以杰哥为首的海马帮。这个两个帮派呢，因为曾经的一些恩怨呢，势不两立啊。比较好玩的就是雪哥呀，他比较信奉什么呢？龟仙人啊，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为了挽回尊严，策划了一场以剧组演员耳目的赌局对决。哎，这二宝三宝全找到自己合适的东西了啊。他们在广州呢是三番两五次的巧遇这个靠行骗为生的啊，这个是假真啊，本为生计与之对赌，不料背后呢却牵出了一系列的巧合与阴差阳错，联手让帮派赌局的阴谋浮出水面，而且让众人意外的实现了不敢奢望的这么一个梦想。 哎哈，这个为大家推荐的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已经介绍完毕了，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在休闲时刻去尝尝这些都已经养肥了的肉。 对，就已经养肥了。现在我们也在尝试推荐一些可能就是在排名不是特别高的一些网剧和网大。 对， 因为咱们知道，对于它的这个特点啊，一般这个 冲上去了就一直在那待着， 是下不来。你三生三世在那待了一个月，我都没办法。 对，就等它的彻底播完了，才能从那个榜首的位置上出来。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试图寻找一些啊可看性比较强的，但是呢，并不能在榜单中体现出一个优秀名次的一些剧作呢，提供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唯独的剧本是军师联盟中的一段，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好， 送给大家军师联盟中的一首歌《短歌行》啊，曹操之《短歌行》。哎呀，喜欢死于何伟老师了。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这回反过来啊，女士优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 大家好，我又来了， 我接不下去了。 对呀、啊，你看看现在大家都开始抢话了， 我还没吃饭呢。好，还有一梦，一梦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哎，我们青年主持人一梦，青年导演田宇，欢迎二位啊。 Hello， 突然吧。咱们上半时段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下面要围读的剧本呢是军师联盟，叫个名字比较长，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因为它有下一部，这是第一部的一个名字啊。我们其中一共是围读的两段，这主要是第三集的这么一段，主要是这个司马房被抓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商量怎么把父亲救出来， 对， 然后找到这个李晨所饰演的这个曹丕来想办法，李晨最后给你们出了一个主意，你找谁去。那我们先听一下这段原声啊，我找了其中的一段，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爹是不是四动元首？ 应该不会，如不出我所料，此事定是杨修所为。杨修聪慧，华佗死后他就嗅出了风险，他认定杨太尉与三爹参与了汉室与司空之间的争斗，假借退婚为由，把栽赃三爹的证据放进彩礼里。岳旦平董承事发，他立刻向司空邀功，用三爹做替罪羊，救出了杨太尉。 我还以为他就是看不上我呢。 既然知道是杨修陷害，那我们可以给爹洗清罪名。杨修退回彩礼的时候，爹并不在家，他 还能嫁祸于谁？ 杨修书法高超，他一定是模仿了爹的笔迹，况且东西是在咱们家翻出来的，杨修咬死没在彩礼中见过，我们怎么救爹啊？ 那我去把他抓来让他承认。 事关他一家性命，你抓来他会认吗？ 那也不能平白被冤枉啊。 对呀，哥，你不是说咱爹没有私通袁绍吗？ 爹没有私通袁绍，恐怕咱爹有更大的风险。杨修害爹是因为要救他父亲，我断定杨太尉定是蒙叔中人。董昌事发那天，咱爹的一言一行我历历在目，如不出我所料，咱爹也是蒙叔中人，这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公子，公子，门外有位姑娘求见，说是看了剑鞘就明白了。 民女郭照，拜见中郎将。 二度与姑娘误面，才得知姑娘芳名，别来无恙。 我家公子想入于见司马老爷一面，县衙不让，求公子施以援手。 你是司马家的人？ 我的义姐是司马家二公子的夫人。 是司马懿让你来的？ 是敏敏自己要来。 你知道司马房卷入的案子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吗？ 我知道。 可司马房背后是谁你知道吗？是天子，是袁绍。我的父亲现在腹背受敌，内外交困，无论是两边哪一仗都是生死之战，绝对不能输。这个案子已经超过了司马懿的能力，甚至是我也是爱莫能助。 我明白，可是民女也有一些别的想法。 想 那个杨修为人急功近利，若被司空宠信，为一己之荣誉必干预公子家事，离间公子兄弟之情，所以若有一线希望，公子或许不应该让那个杨修得逞。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哭丧之天风，海水之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畏言？别人不说，这其中的荣枯冷暖，公子难道不自知吗？ 我父亲宠爱的是子建和冲儿，这府上人人皆知，他们媚我或惧我，没有人跟我说真话。 既然如此，与其自欺欺人的回避，不如正式去争取。 你说的对，我还能如何回避啊？我的父亲就像那泰山之巅的松柏，我出生在这样的大树之下，可以登高远望，一览众山，这是我的荣幸。可我也许永远无法超越他，无法正视这苍穹之美，这也是我的不幸啊。 好，就是这样一段啊，大家截了一段，我这个都舍不得往下截了，真是这几段感觉特别特别过瘾啊。尤其刚才在播放的时候还在聊说前四集真的拍得很惊艳，节奏各方面非常非常的棒啊。那田雨导演给分分角色吧。 好吧，那我就来吴秀波吧。 您倒不客气，就一开始介绍的时候说这个颜值跟来的次数有关系，走心了，记住了。 对，必须得是这个主角嘛。 行行行行，让你当主角。 好，主角主角主角。 那个 谁找你找谁的给你当爹？ 这儿啊，这没爹的事儿。 这个司马房不在， 对， 司马房不在， 被抓了。 有兄弟，有媳妇儿、嗯。 太生气了， 太生气了。来， 还有 其他人， 其实还有一个曹丕，一个男性角色。 那下半段的李晨，我来啊。 对。还有两个女性角色。 上半是上第一段呢是四个人都在啊、司马孚、王东为几句啊、这是 这个就你来 串一下吧。对，司马懿的弟弟啊。 对。 然后就剩下这个刘涛饰演的张春华和唐艺昕饰演的郭照。 对，张春华和郭照是一对姐妹、 嗯、 然后咱们就按年龄分呗。 我跟你说现实报还得快着呢。 那我就勉强给你成为两口子了呗，田雨。 可以。 我说在田岛上什么都掉不了地去，就是我跟你说报仇不带隔夜了。 是是。 同期完成啊。 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呢主要是由郭照和这个曹丕的那个剧情，那下人和旁白王哥再给串一下。 好 好，那等咱们 好，来， 等田岛大板从这个司马孚对，司马孚是我的啊， 从你开始啊， 嗯， 来吧，大家准备了啊，来，三二一，开始。 哥，爹是不是私通袁绍啊？ 应该不会，如不出我所料，此事定是杨修所为。杨修聪慧，华佗死后他就嗅出了风险，他认定杨太尉与咱爹参与了汉室与司空之间的争斗，假借退婚为由，把栽赃咱爹的证据放进彩礼里。岳旦平董承事发，他立刻向司空邀功，用咱爹做替罪羊，救出了杨太尉。 我还以为他就是看不上我呢。 既然知道是杨修陷害，那我们可以给爹洗清罪名了。杨修退回彩礼的时候，爹并不在家，他还能嫁祸于谁？ 杨修书法高超，他一定是模仿了爹的笔迹。况且东西是在咱们家翻出来的，杨修咬死没在彩礼中见过，我们怎么救爹啊？ 那我就把他抓来，让他承认啊。 事关他一家性命，你抓来他会认吗？ 那也不能平白被冤枉啊。 对呀，哥，你不是说咱爹没有私通袁绍吗？ 爹没有私通袁绍，但恐怕咱爹有更大的风险。杨修害爹是因为要救他父亲，我断定杨太尉定是蒙书中人。董承事发那天，咱爹的一言一行我历历在目，如不出我所料，咱爹也是蒙书中人，这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国家的话我现在明白了，司空之所以放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为了各自父亲的命去找蒙书，好为司空找出所有与他作对的人。 可是爹现在还在大狱当中，肯定受了不少酷刑，要不咱们还是先证明杨修陷害爹，再去找什么蒙书吧。 杨修之难尚有计可解，但若手握蒙书之人交出蒙书，那就是朝堂大难了，爹定无可救。 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么大个许都怎么找啊？ 即使我们找到蒙书了，你怎么办？ 我当然不学杨修。 我们当然不学杨修，他为了保全自己去陷害别人。可是我也想不通，朝堂那么多高官，就没有一个能帮咱们吗？ 我找过五官中郎将，可他不肯见我。 五官中郎将，或许我可以去试试。 后来郭照来到了曹丕府中。公子，门外有个姑娘求见，说是看了剑鞘你就明白了。 请她进来吧。 是，姑娘请进来吧。 民女郭照拜见中郎将。 二度与姑娘晤面，才得知姑娘芳名，别来无恙啊。 我家公子想入狱见司马老爷一面，县衙却不让求公子施以援手。 你是司马家的人？ 我的义姐是司马家二公子的夫人。 是司马懿让你来的？ 是民女自己要来。 你知道司马房卷入的案子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吗？ 我知道。 可司马房背后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天子，是袁绍。我的父亲现在腹背受敌，内外交困，无论是两边哪一仗都是生死之战，绝对不能输。这个案子已经超过了司马懿的能力，甚至是我也是爱莫能助。 我明白，可是民女也有一些别的想法。 讲。 那个杨修为人急功近利，被司空宠幸，为一己之荣必干预公子家事，离间公子兄弟之情，所以若有一线希望，公子或许不应该让那个杨修得逞。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别人不说这其中的荣枯冷暖，公子难道不自知吗？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话是谁教你说的？ 民女自己会说。 我父亲宠爱的是子建和冲儿，这府上人人皆知，他们媚我或惧我，没有人敢跟我说真话。 既然如此，与其自欺欺人的回避，不如正式的去争取。 你说的对，我还能如何回避呀？我的父亲就像那泰山之巅的松柏，我出生在这样的大树之下，可以登高远望，一览众山，这是我的荣幸。可我也许永远无法超越他，无法正视这苍穹之美，这也是我的不幸啊。 公子错了，青天就在公子的头上，只要公子有振翅之心。 振翅之心，告诉我吧， 到底是谁教你这么说的？骗我可是要受惩罚的。慈悲的很熟，只可惜你的眼睛长得太漂亮了，还没学会撒谎。是司马懿让你这么说的吧？ 我姐夫只想求公子给予帮助。 你姐夫只是想揣测我的内心，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们。不过就冲他让你讲这番话，我可以为你们指一条路。 啊，公子快说。 曹丕托起了郭照的手，在郭照的手心里写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切记要保密，回去再给他看。我说了保密，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至于能否奏效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嘿嘿，多谢公子。 你刚才那番话讲得好啊，犹如快刀入心 啊！民女不敢。 我还得谢谢你呢。 说着话，曹丕从架子上取下了一把宝剑，递到了郭照手里。 来，还给你。 哈哈， 哎，保命啊，给你。 哎，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以后拿着它就可以直接来找我，省去很多麻烦。 多谢公子，后会有期， 姑娘请回吧。郭照快步地往家里走，在家里等待的司马懿和司马孚焦急地等着。 哎哥，你说五官中郎将怎么会见郭照呢？ 姐夫，姐夫， 怎么样了？ 五官中郎将让我给你带来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给你看。 这是什么？ 他在我手上写了两个字。 啊，字呢？ 啊，我写给你看。 哎呀，你知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啊，知道。 那你念给我听啊。 荀彧。 卡 卡， 荀彧最后也死了。 卡卡卡， 荀彧可是曹操的，说两话，他为曹操建了很多很多功啊。 但他是汉，一直认为自己是汉臣， 对， 所以 一直大家也是提防着的，也不信任他。但他真是一个大谋士啊！这个荀彧是当时三国时期的很有名的一个谋士了。刚才这段 名士嘛， 刚才这段挺好。其实这个你像杨修啊，这个我们几乎在无论是不是通读三国呀，这些人名字就如雷贯耳啊。杨修之死 是的， 对对对， 鸡肋之说等等等等，都是源于这些非常非常牛的三国时期的各路英豪。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第一部主要是讲的就是司马懿和这个曹氏家族，包括他一步一步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部就该跟诸葛亮见面了吧？ 对对对对对，下部就是他们两个较量了。 今年能不能上这个还不知道呢， 好像说是10月20几号上。 哦，你有内幕消息？ 没没，他放预告片了 啊。 这个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田宇导演对这部戏是从头看到尾 啊，对， 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和感受呢？ 他的前四，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名字，我其实当时是一开始是拒绝的。 为什么？ 对，因为这个名字太 网剧了， 对，太网络化了， 起的就像不好看的样子， 像游戏。然后正好有一天他放，他第一天播的时候我就看了一集，后来就看进去了。然后他前四集节奏非常快，而且事件很多，然后所以导致你就特别想看。然后后来，但是后十集我觉得就曹操死以后就不太行 了，烂尾 了，也没有烂尾，没有烂尾，但是节奏就慢了。 节奏慢起来。 对，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受。你看有很多朋友愿意追一些美剧啊英剧啊这些剧，它由于你看有一系列的美剧呢，它是每集一个故事，每集一个故事， 它的 节奏，它的节奏下不来的， 是的， 所以说它会把这个节奏拱得非常非常的紧密。而我们呢可能是不会说每集来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就像系列剧那样，但是它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某些时候显得拖沓一些。 对，国产剧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前几集节奏非常快，然后后面可能各种原因吧，大家就把时长拖得比较慢， 想让这个集数多一点。 对对对，可能原来拍了60集，然后剪成70集，那必然会有。 你这都往少了说了，我见的都真的是50-60集剪到80-90集的。 我们也有良心作品啊！我爱我家一集一故事，怎么了？ 早年间吧， 我们也100多集。 对，早年间啊。 那咱们还有时间简短的再来一小段吧。我觉得 还没过够。 对呀，我觉得曹丕和这个郭照这段还挺好玩的。田导看看怎么，咱们再互相换着还是怎么个方式，再来一小段，看看哪两位再来一遍。 曹丕的话，咱们反串一下吧。 一遍可能来不及了，来哪是哪。 那你俩来呗。 我们俩， 田宇跟郑磊，你俩来呗，一个郭照，一个曹丕。 你们舍得看 啊？舍得看，只要你敢演， 不不不， 我们就敢看。 曹丕得是个女的， 曹丕 要不然就不叫反串了。 那就咱俩来吧，郑磊你没戏了。 啊，我就特开心，你知道吗？ 行， 那还是我从这下人和旁白给大家搭一句， 不需要，直接就民女拜见 中郎将， 你就想等着田导这句话 掐掉你所有的戏。 那行，田导自己打板自己开场。 好好好，从那个请他进来开始吧。 民女郭兆拜见。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来来，准备啊，三二一，走。 你是民女 哦，我是民女啊，对， 你是民女 啊，民女，我是民女啊。民女郭兆拜见中郎将。 二度与姑娘晤面，才得知姑娘芳名，别来无恙啊。 我家公子想入狱见司马老爷，县衙不让，求公子施以援手啊。 你是司马家的人？ 我的义姐是司马家二公子的夫人。 是司马懿让你来的？ 是民女自己要来。 你知道司马房卷入的案子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吗？ 我知道。 你可知司马房背后是谁？ 不知道。 是天子，是袁绍。我的父亲现在腹背受敌，内外交困，无论是两边哪一仗，都是生死之战，绝对不能输。这个案子已经超过了司马懿的能力，甚至是我也爱莫能助啊。 我明白，可是民女也有一些别的想法。 讲。 那个杨修为人急功近利，若被司空宠信，为一己之荣誉必干预公子家事，离间公子兄弟之情，所以若有一线希望，公子或许不应该让那个杨修得逞啊。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媚言。别人不说这其中的荣，别人不说这其中的荣枯冷暖，公子难道不自知吗？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话是谁教你说的？ 民女自己会说。 我父亲宠爱的是子建和冲儿，这府上人人皆知，他们媚我或惧我，没有人跟我说真话。 既然如此，与其自欺欺人的回避，不如正式的去争取啊。 你说的对，我还能如何回避呀？我的父亲就像那泰山之巅的松柏，我出生在这样的大树之下，可以登高远望，一览众山，这是我的荣幸。可我也许永远无法超越它，无法正视这苍穹之美，这也是我的不幸啊。 公子错了，今天就在公子头上，只要公子有振翅之心。 振翅之心？告诉我吧，到底是谁教你这么说的？骗我可是要受惩罚的。慈悲的很熟，只可惜你的眼睛长得太漂亮了，还没学会撒谎。是司马懿让你这么说的吧？ 我姐夫只想求公子给予帮助。 你姐夫只是想揣测我的内心。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们了，不过冲他让你讲这番话，我可以为你们指一条路。 公子快说。 曹丕托起了郭兆的手，在郭兆的手心里写了两个字， 听入迷了。 这两个字切记要保密，回去再给他看。我说了保密，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至于能否奏效，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嗯，多谢公子。 哎，你刚才那番话讲得好啊，犹如快刀入心 啊。民女不敢。 我还得谢谢你呢。说这话，曹丕从架子上取下了一把宝剑，递到郭兆手里，还给你 啊。 哎，保密啊，给你。 这个不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以后你拿着它可以直接来找我，省去很多麻烦。 多谢公子，后会有期。 姑娘请回吧，到你 还得回来吧。 我第二段这个旁白我就觉着这个王哥一定会说刚才田导上那几个。 嗯，我明白。 好媚啊。真的，我觉得这样一部戏啊，还类似这样的台词，就是真的台词很细，抠得很细。 对的， 这个时候你要读得起来的时候，就是很过瘾啊， 代入感很强。 对，就是特别过瘾。你说我们王哥就适合演皇上和演父亲。 哎呦， 曹丕后来的魏文帝啊，就是给你留着。 我适合演撩骚小姑娘。你看前面他说这个国家大事的时候，严肃认真。 哎，拿剑的时候， 拿 剑的时候， 那这是我的，给你，以后你来找我方便。 还拦话、啊。 哎呀，真是， 真是都没。法接下去，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嘛，对不对？ 对，儿女情长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以后呢，再继续找一些他这个冲突比较激烈的一些桥段。 哎，情绪有变化的， 对对对， 感情， 因为这是一开始，每个人还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曹丕， 关系还在成长过程。 对对对，包括张春华，刘涛饰演张春华，他在司马懿的人生中起到了一个特别大 的 作用。的真的，没有张春华，司马懿会不会到后期的这种成绩和这种一个地位，还真的是不一定的。 据说是这样的。 对对，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位女性， 这次是郭照的这个戏份比较足，下次咱们找找这个张春华的。 好的， 那时候你就不拒绝来女婿的了。 请给我配一把宝剑。 哦了，就这么 追着院子砍呢。 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今晚有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 谢谢，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来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再见， 拜拜。 自己悠悠我心，但为君故，臣。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可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找找闹闹，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